唤醒、疗愈、创造，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 大家好，我是郭怀慈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冥想是深呼吸。是的，呼吸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呼吸就知道他的生命状态。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有健康的身体，我们通常会说我们需要做运动，我们需要做有氧运动，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心肺功能正常，这些都和呼吸有关。你愿意为自己花个几分钟的时间练习几个深深的呼吸吗？每天持续的用这几分钟的时间做深呼吸，它会帮助你一整天精神饱满。时间长了，它会让你有比较好的心情，比较好的体力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试试看吧。现在无论你是坐着站着，就请你保持在一个平稳的姿势里，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丹田，脸上带着微笑。接下来请你把气深深地吸进来，吸到丹田。我们现在用的是腹式呼吸，也就是当你吸气的时候，你的丹田的部位，你的小腹的部位会慢慢地胀起来。现在慢慢地把气吐掉，没有任何一点的勉强，就只是轻松地把气吐出去。很好，我们再来一次腹式呼吸。吸气，把你的丹田小腹的部位扩散开来，屏住气息一下下，由横膈膜而不是你的喉咙把气息屏住一会儿，不费力的。很好，现在慢慢的把气吐出去，不要着急。每个人吸气吐气的时间长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不要勉强自己，就是让整个气息的流动是顺畅的，根据自己目前能够做到的去做，就是最适合的了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再一起做一次练习好吗？现在我会为大家数秒，但是你不要着急，做你能做的就好了。我们一起来做一次哦。吸气，吸到你的丹田，腹部打开来，很好。屏气，如果能够的话，让自己屏气的时间再长一点。很好，现在大概15秒，我们现在慢慢把气吐出去了，很轻松的吐气。但是吐气的时候，你可能注意到你的小腹慢慢的收回来了。是的，这叫做腹式呼吸。太好了，我们再一起做一次。吸，2 3 4 5，屏气，2 3 4 5 6 7 8， 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如果你可以的话，可以数到二十，否则轻轻的把气吐出去，不用力的，轻松的，自然的把气吐出去，大概是十秒钟，或者是以你能够做到的六秒、八秒都没关系。我们再来一次好吗？准备好了，吸气二三四五，屏气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。如果可以，你数到二十，否则你现在数到十五，可以把气吐出去了。很好。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身体轻松起来？有的人甚至可能觉得自己的身体温暖起来。这个深呼吸的练习，你在一天当中的任何时间，除了饭后之外，都可以做练习。当然，最好在白天做，因为它会让你的精神变好。所以在晚上睡觉前，可能就不合适。接下来，请你顺着这个轻柔的音乐，让自己放松下来，被这个音乐所包覆着，在这个温暖的、舒适的、安全的空间里，多做几次这个呼吸练习，一直到怀慈再次的把你呼唤回来。很好，你现在有带着微笑吗？ 你的身体是放松的吗？任何时候你需要能量，你就可以回来做这个练习。今天我们深呼吸的练习就到这里结束。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